鲁智邦的那个领导人他才是 主线。 凝结的一个符号，然后呢，根本没有这个，就是他初期是 一个这样子，他本身他就是丢出说他们就是全部是一批匿名的人，然后他们就戴那个面具，戴那个面具其实这个是 V 怪客是一个很有名的电影，我不知道大家知道这个电影，因为它是漫画改编的。然后 V 怪客呢，其实呢，实际上匿名者已经在整个网络上存在了大概10年了，可是他们还没有被，就是他们在做这些网络行动的时候没有被媒体视觉化。然后呢，等到那个 V 怪客电影出来，就是2008年左右出来之后呢。应该 V 怪客电影已经出来一年之后，他们开始觉得，这个形象，这个视觉形象，他戴面具的那个视觉形象是好像符合他们的那个理念。所以呢，可是这个其实动机很简单，就是说出行他们要一开始要对这个三塔基是不是，就这个宗教团体要做一些反抗的行为的时候，他们全部的人要从那个网络上走到实体社会，可是他们必须要先把脸遮起来。但是呢，他们其实考虑过，很有趣，他们考虑过蝙蝠侠的面罩。他们考虑过所有超人的面罩，可是呢，当时又觉得这个面罩好像有点贵，因为当时这个是很有趣的那个，就在那个乡民的那个联系里面就有这样子的系统，就是说他们觉得这个面罩当时是主流的潮流太贵了，然后呢，但是为什么？因为就像跟我们那时候是串联大家去街头游行一样，就是我们可能统一穿白衣服、穿黑衣服，这其实就是一个连结符号。然后他们当时呢，他们就想说，那就用这个。就是那个 V 怪客那个面罩，因为他当时是他还不是一个那么普及的所谓的那个流行文化的一个面罩的那个就是这样子的符号在，所以呢，又加上在各大玩具店又买到这个东西，但它便宜，它没有像蝙蝠侠的，它还有蜘蛛人啊这些都已经是潮流的那个英雄人物，然后很贵，所以他们用这个符号，然后开始慢慢有了很多人戴之后，他们上了媒体把它记录出来之后呢，这就等于变成他们这个无形组织的一个视觉性很强的符号呢。实际上他们不是他的代言人，懂我意思？只是说今天万一他们不小心戴的是蝙蝠侠的面罩，就等于说我们对于匿名者的这个形象全部就是用蝙蝠侠，就大家集体的蝙蝠侠形象，而且蝙蝠侠他那个东西，他那个人也是处在就是所谓的黑暗骑士嘛，就是他有一点那个就是哥德式的那个昏暗的暧昧，就他处在正义，他是正义使者，但他本身又有一个阴暗面罩。但是 V 怪客我说他前面就这样执行，然后他们这样子的组织呢，就是匿名者这样组织，他实际上是没有一个所谓头目，当然最早有发起者，可是呢，我前面会介绍这个，我是因为我要理出我们等一下讨论的这些关于资讯社会里面它的一些基本结构，匿名就是一个很大的。然后之所以等一下会谈到匿名，是会来自于当那个匿名者的这个组织呢，它来自于原本来自于一个网络蛮大的论坛。好，我们大家就一个一个慢慢介绍。这个呢，就是我们刚刚看到那个刚刚说那个 V 怪客那个面罩嘛，他们走上街头就是因为这样，然后在媒体上第一次被呈现出来说，原来这是匿名者，他们的长相是这样。实际上他们是没有长相，因为他们的诉求就是说，我就是所有人，所有人就是我，就是等于是他们是用一个这样的概念，这是一个网络共情的概念，这个很有意思。然后这个画面上那个被紫色说他是主导人的那个人，实际上呢，他也不见得是全然的主导人，因为我们等一下就会看到这个匿名者他来自。他原本是来自一个这样子的组织，大家知道这个网站吗？那知道日本的就是日本，它其实模仿日本的双叶频道。双叶频道大家知道，就是我们现在只要在台湾 PTT 上面，就是乡民在讨论，就是有一些什么色情图片啊，日本动漫动漫宅啊那种。就是那样的那个色情图片传播网站，其实就是所谓的双叶频道，然后这个四叶频道就是美国人模仿日本的那个网站，一个社群共享的网站。然后呢，它里面有一个很有名的结构，就是说，它当然前面会有分很多什么体育频道，什么各个分类，就是一个本来只是一个初期，就是次文化的社群交流，就大家都青少年，然后可能觉得哪边就是有些。在主流的媒体不大会被讨论的内容，就是在这个平台讨论。然后呢，那个创办者，就是这个事业的创办者，他本身呢，他就是因为他上日本网站，他看到这个松叶频道，他以前还没有创这个版的时候，他就上那个网，就要看了这个频道，他有一个很特殊的结构，他觉得，可以匿名发表， 可是大家知道匿名发表是什么意思吗？因为像如果大家比较常听到我在讲那个中国百度，它不算是匿名发表，因为我们只要登记有一个账号，就像 Facebook， 你虽然取了一个假的，就也许那个名称不是你的本名，但它并不是那个动作不叫做匿名。所谓匿名是完全没有一个代号，或者是说像台湾的 PPT， 它就有一半是匿名，就你要进入之前可以登录一个所谓的小名，就是一个绰号，你可以用的绰号，但是你在登录之后你随时可以更动你的绰号或怎么样。台湾的 PPT 还有一些审核上那个，所以它不见得说每次都能更动，但像这种频道它就可以，就每次输入不一样。而这样会有什么不一样呢？就是说比方我在网络上叫王教授好了，但我每次都用王教授发言，他发久了，他就时间累积出来，我就一个话语权。可是呢，匿名的话，匿名发表的话，就是因为他每次都是变动的一个代表性符号，就我下次可能就用别的符号，所以他的那个累积下来，并不是一个单一个人的那种经验，就是一个个人主体的那种他自己的话语的代表，等于是说他整个就是他的话语结构，是因为就是每个人共同。就我讲一句你也讲一句，然后整个它累积出来的力量是因为这样，它的匿名的代表是这样。然后呢，我刚刚讲那个匿名者的那个组织，它的来头就是从这边来的，就是从这个板上延伸出去。它本来只是一个就是一个网民，他就是讨论，尤其是那个板是专门就是因为它就跟我们现在像中国那边，台湾比较少有这样的系统，中国那边那个贴吧是这样，就是说我可以呢很简单用手机就发图。它全部就是发图，全部的资讯就是都是图的结构，或是就简单几句嘴炮，我们台湾人叫嘴炮，就很闲聊说啊，你这个图好色啊什么，然后就衍生出他们的那个所谓交流的那个语言的那个特殊的文化的结构上。然后呢，那个匿名者就是从这个系统来的。所以呢，我们大家看一下那个上面这个网站的介绍，现在可以出去吗？对，这网站就非常阳春，就是长这样这种的。可是呢，这个是英文版嘛，就是事业的。可是呢，真正那个如果是日本版的那个双页的呢，双页大家回去看就知道，因为它一打开就是很多那个情色的卡曼的那个 logo 在上面。然后呢，就是你看这个它 Google 有自动翻译，当然它没有什么，就是大家看一下什么另类运动啊、科学跟数学啊什么，然后御宅什么文化，就这一类。就是它其实都是这样，就是一个社群，所有的不同的各种喜好的社群，它的小分类就聚集在一起。然后我们这个只是稍微给大家看一下，说它这个网站的结构是因为这样子存在。然后呢，因为当然了，我说这个创办者他当时就做了一个举动，就是他经营了这个版很久，但是呢。真的让他变成一个会被讨论的对象，是因为当开始有什么《纽约时报》啊、有的没的，或者是《时代》杂志什么的，开始把它当成是一个很重要的研究现象。然后他们不是用现象学来讨论他，他们是觉得这个人他其实是一个有可能是一个就是很新概念的资本家这样，就是他用了这样的方式在制造他的资本。然后他确实，他后来被访问的时候，他也说他当时确实是为了想要靠这个网站牟利啊，他想赚钱，可是然后他也为了这钱欠了好几万块的美金的债务，对不对？但他就是中途念书念到一半就是辍学，然后辍学就回家跟妈妈住，然后就每天在用这个网站，就是做这个论坛。然后他做这个论坛，他当然是他的那个字，就是等于说他的备台的那个程序码，它其实就是完全是复制日本的那个网站，但日本那个网站它的后面程序码是日文，它把它翻译成英文，而且是用翻译软体翻，所以等于说它是复制它，然后把它转译就变这样平台。但是呢，我说它，因为它要被讨论，就是因为这个网站，我刚刚前面有讲，事业这个网站它可以产生很多个。就是网络潮流这件事情，然后这个就引起了很多美国的一些企业家也好，或是美国政府他们也在关注这个事情，然后尤其是媒体有大肆的报道，就开始把他有点神话，就说这个人哦，他可能你看就是网络实业家出来这种名号，然后各种名号，当然会有另外一批的反对者就会跳出来反对他说，他反对不是这个人，是反对那个媒体，他们就是赞颂他的媒体。另外一派的反对赞颂他媒体的这个媒体呢，就会这么说，他们就会觉得说，这样的 就是也许你怎么知道那个人，那个人就是他的创始者，因为他是虚构的身份嘛。大家他就说啊，这你怎么知道这是他创始者？也许他们就是媒体把他想象成是一个，他就是这样一个策略在计谋他的，就在建构他的那个所谓的网络的，他的整个执行的策略啊什么，也就是另外一派反制他的就是这么讲，就觉得也许他就是一个小屁孩啊，他没有什么。他根本没有什么深谋大略什么，他只是做一个小网站啊，就被你们讲的好像是未来就是新的网络时代要来怎么样呢，就变一个前驱势啊，然后就被批判，就形成这两边的论战。实际上这人是有一些脑袋，不然他不会做这事。但是呢，对他后来真正，因为现在像我们现在可以面，就是很真切的就面临到说，我们现在是真的是一个资讯网络的一个社会，它的逐渐跟实体社会就是两个界限越来越模糊，或者是说甚至网络时代它会影响到我们现在就是实体社会的运作，其实现在已经正在发生这件事情。对，然后我刚刚放的那前面那些 video， 就是我还有我刚刚稍微讲了一下事业这个平台它的结构，我其实是要理出下面后面这些我们一个一个来讨论的那个，就是我本人自己对那个现在的资讯社会它本身会产生的一些特殊的架构，我们一个一个项目来讨论。然后第一个当然就是匿名，就是我刚刚讲的那匿名。然后匿名呢这个东西，如果大家有看过维基百科，就会知道维基百科它不是全部的全然的匿名啊，但是我要说这个共写的概念，刚刚有讲到匿名者，就是他们取了一个就是匿名者这个称号，就是一个没有反正就是没有称号的称号。然后呢大家就是我本人或是隔壁的这位先生们，我们全部都共用这个名称，它就有一点像共，就是什么，就是共同作者的意思，就像藤子不二雄嘛，大家都知道藤子不二雄吗？小叮当的作者藤子不二雄，他其实是两个人，对，他是两个人。然后呢，他是安孙子树雄跟藤本弘，对，两个人就是两个漫画家，然后他共用了一个名称，这个东西就用来取这个匿名的名称，等于是说他们把他自己身份本身隐藏，但是又共同输出在一个完全可能有代表性或是没有代表性的。然后当然匿名者这个他就刻意弄了一个看起来他有一个代称，但实际上他什么也没有代表，就用这样的方式。然后这个也是在网络的资讯社会会比较特殊会产生的，因为我们实体社会不可能做这件事情。这是一个很有趣，像是等于说我们现在的实体社会呢，它一直在把我们人就是个人化，每个角色我越来越凸显个人，然后不管是学院的教育也好什么，我们就是最后被养成出来，就是我代表我自己嘛，然后我有一个我特殊个人的 ID， 然后那个东西又代表我所有的身份地位，它后面的层层关卡，这就是所谓的那个旧社会时代，我自己这么分啦，旧社会时代它的那个人际链是这样，就是我本人，那我后面有可能有我的身家背景有什么什么，这些是没有办法淡出的，而它在网络平台上就会让这些东西都消掉，就是所有的东西你之后是全部都是同一种原则。可是当然这个会后面会绕到我们等一下要讲的，就是正因为这样，所以它后面会有一些刻意被制造出来的话语权或身份，这都我们后面要谈论到的。然后第二个是骇客，骇客呢当然就是我们刚刚最早看到那个匿名组织，他们两个匿名组织不管是五支帮还是什么，就是这些骇客。但骇客这个东西，我刚刚为什么会先放那段那个电视的介绍呢，就是呢实际上我们对那个骇客这个东西，它的那个它的解读多数是负面的，就是破坏性极强然后怎么样。可是实际上在真正的那个骇客，就是在网络的结构里面，我们就是那个匿名者他提倡就是这个，我们任何人都可以成为破坏者，但我们也可以成为就是这个社会的推动者，所以这个东西是非常中性的。然后呢骇客组织其实他们在做的是这个事情，但我后面又会讲到那个情报，因为这就很有趣，就是呢我们一般在像刚刚前面那些就是用了一个所谓国家机器或是国家公众正义的方式在检视那个骇客组织，就说都会讲说哦这个东西好像谋害我们的国家安全什么的，实际上倒过来想，它是在维护那个国家的那个，就是我们无法看到被监控那个系统， 我们等下就会看到 有一些会这样子的走向，就是因为现在是资讯时代，然后我们有很多身体夹带的资讯，它都一直被流送出去，但是我们自己浑然不知。然后这种组织其实在做是平衡这件事情，他是在做这个事情。可是呢，就有很多国家意识很强，让他们马上就会跳出来。像中国是比较特别，因为他很早就已经在做防，就是他在所谓民智未开的时候，这么讲有点不礼貌，知道？我说中国那时候在运行的时候，就是等他们在一般民众还没有接触广泛接触到网络系统之前，还没有那么普及之前，他们就已经在做限制动作。大家都知道他们会屏蔽嘛。可是像台湾现在是已经来不及，就是这是很多政府他们的那个，就是有点有趣，就他已经他们我们已经在他们就是很多的一些所谓民主国家的政府都有点有趣，就是说，他已经发现人民可以靠这些网络淡出，就是那个让身份淡出的那个透明化的系统，然后做更强大的串联。他甚至可能会回过头来反噬政府，所以这些政府很紧张，他们开始想要下，刚新加坡也在下令嘛，就开始有一些似有若无，台湾也是嘛，就是似有若无想要限制我们在网络上的一些集体行为或怎么样，就是颁发一些法令来治这件事情。所以呢，这些东西都很有趣，就是说像中国这样的系统，它本身就已经在限制，可是它的人民它反而不会去跳出来说你在就是你现在才在搬这个东西。但像我们已经执行了所谓的网络自由已经很久了，等于是说本来是没有网络政策这些东西，是因为我们都已经玩娱乐到变政治的层级的时候，开始政府觉得，这个应该要做一些些微的整理或更动，所以呢，出现了这样子的争，就是一些分歧啊跟争议。但是这个也要回到很有趣的状态，就是说我们后面又讲到情报，那个情报就是，实际上，比方说就是外国的情报站这种东西，它实际上跟在做的事情跟骇客一样，但是它被放在不同的位置的时候，它就会变成一种好像是正义的定义。这是一个很讽刺的事情，对。然后后面有讲到知识结构下的社群，就我们今天的主题。但是我从这边讲的是，因为我想要讨论的是，因为我们刚刚前面讲的都是一些资讯的那个铺陈，但是我会开始想要从另外角度，是说艺术方法在介入到这些资讯结构里面，它会形成怎么样的，在整个网络时代，它会变成另外一种我们新的探讨方式，这样。对，然后刚刚有讲到那个匿名者这个组织，我们看一下他其他的，不好意思，有人在拍，我们来看一下他其他的那个 video， 就是匿名者他有一些很直接的诉求，他一般他的那个公开诉求他都会做这种方式，就是我今天要做一件事，假设他要抵制新加坡政府的那个关于限制网络自由这件事，他就会先用他们的既定的那个手法，然后拍了一段宣传片发在 YouTube 上面，然后先告示，有点像以前那个，让我们看一下，对，他的那个 logo， 而且会发现他们用合成音是男女共生，对。我等一下可以稍微，大家知道 V 怪客那个面罩是怎么来的吗？我等一下看我来解释。 烧人，英国烧人节。 对。好，我们跳着看。我的那边是很长，我要说的是这个，它会有一个这样子基本的结构，就是他们家自己的 logo， 然后这个 logo 最近有发生一件趣闻，什么趣闻？然后法国一个公司啊，他们拿它去注册那个就是智慧财产权商标，这哇， 太过分了！ 这团体一直在毛尾上想说，妈的，我待会一早得去注册，而这个注册这事情都大条了。因为等于说，这个骇客组织再也不能使用， 又不能用， 对，不能使用这个 logo 来做他们的联合。像这等于是经就是用商业的手法把他们整个这样子的串联系统崩解。就他们这等于是那个法国的团队也是很聪明用这样子，但这个很多争议啊，就是他最近丢包出来这个争议。我要说的是说，为什么那个智慧财产这个 logo 的符号它的争议性那么大？就这样，就因为它这个组织它是靠什么串联？靠就是它的这个集体符号。就是一个，就是他就丢最早的创始人，他就创始人是谁不知道，因为他们就是乡民就聊出来，然后就是做了一个谁就做了一个这样影像的。实际上就我刚刚讲没有那个就是没有这个 V 怪客的面罩，对。然后呢，他就是他的构成符号，整个就是他对于对外的公众的公告式的宣传，他就是这两个东西，就他们集体的符号跟他的跟你就是一个蒙面的人，然后加上他经过就是电子变音的那个声音，其实最多不是用电子声音的，他有可能是用那个很多状态是用那个电脑产生的那个，就是他可能打一个演讲稿，然后让他产生那个，就像 Apple 也有这样系统，就是你说他就逐字读你，用电脑读你在你的文字稿上，然后就做声音，所以那其实是我男生和女生两个系统，对。然后我等一下大家有兴趣，我可以示范一下给大家。大家如果有苹果，这样应该会试。就类似这样东西，我说他们就用这样的方式构成这样结构，这个也是他们被探讨的原因。因为等于是说，不是所有人都是，就是他不是他的成员里面不跟我们以往理解不一样，他不是所有人都是骇客。就因为以往就是我是一个技术骇客，我是一个懂网络技术很强的，然后我们聚集出来，然后我们去对某一些我们觉得不公不义的事情做它的系统崩解的动作。但实际上这样的组织就不是，就是它的层级有，当然会分有那个技术性的人才，但是也会有那个一般人就是专门就是在他们就是把这些很技术性他已经破坏哪一个国家系统的一个病毒程式，他把它做成就是可能一个封包的档案，然后丢到网络上，然后让一些也认为就是认同他们里面的人全部呢就是去下载，但我可能是外行，然后我就用它的按照它的结构简单的结构方式就去发送那些病毒。之前那个菲律宾事件台湾也是做了这样子的事情，对，就是这个是他们基础的运作方式。然后我说我前面会讲到这个是因为我们后面有很多那个就是网络的那个社群范例都是这样子建构出来的。然后呢刚刚有解释，刚刚好像因为大家有我可能要稍微解释一下 V 怪客那个面具是怎么来的，因为当然就是漫画改编，可是大家知道有一个就是日本不英国那个火药节吗？是叫烟火节是不是？ 烧人节。 哦，叫烧人节吗？ 那个一开始是那一个一开始是那个人。那个人物他密谋要炸毁国会大厦。 对，不是那个是一个真实事件，然后就是有一个，就是福特， 我每次都忘记他的时候，他叫什么？ 十一月的时候， 对，11月5号。然后呢，就是其实呢，就是应该说这个是本来就一个爵士啊，叫什么福特的，那个名字有点难念。然后说他以前就是要炸毁国会，他曾经有提过这个案子这样，然后后来当然他就死了。然后那个漫画家他用他的脸，因为他是有一些画像留在世界上，所以他用他的那个脸嘛，然后翻译成一个就是面罩。所以那个男主角他现在出去，就像蝙蝠侠这样，我要出去做一个就是一个他认为不公不义的事情，他就戴一个面罩。可是另外一个这个人的设定其实是他是一个反派啊，大反派就对了，因为他呢。他实际上是在用公众的权力在执行他个人的报复，他实际上在做这个事情，所以他其实是一个暧昧组织，他跟我们想象中刚刚提到那些骇客的组织是相反的。因为那些骇客组织呢，他并不是为了要处理一个就是个人性问题，他不是因为这个国家对他有仇或什么，然后他们才去这样做，他们是因为比方可能有一些什么强奸案没有被审理啊，然后他们会用这样子的串联方式让他唤起，就是那个政府对他重新审视。他们是这样子一个，等于说他等于用这样的方式串联出每个人，大家为了那个存在被串联在一起的，全部都只是为了那个 他不再是为了个人利益，也不再是有一个什么特定的诉求，但是不是一个就是有经济利益啊、个人利益啊，或是各种一些层面政治利益存在。所以呢，他被串在一起就是这种信念，就他们的那个标语也是就是在提这个事情，就是说我们只要就是我们有我们的信念，然后大家就是你就是我就是你。V 怪客的结局也是这样，就是人人都是 V 这样。就是最后结局是这样，然后现在这个也变成很多就是所谓的社会行动的系统里面常常会被用的一个概念，就是让这些人全部都是这样子结构。然后但因为既然都放那个，我们看一下高雄电影节其实有放过他们的故事，这边有稍微介绍一下。然后大家等一下前面这个放完，我就可以要拉到主，就是后面主轴，因为以免介绍太多骇客。然后大家以为我今天是要来讲破坏性行为。Servers they've taken down HDMI. Sony's claiming they did a hundred. 这个有中文翻译这部电影。So many confidential files that tonight, because of these hackers, 就是骇客团体的故事，就是。 The criminals who hacked into Sarah Palin's private. 然后这个纪录片其实这就是。不是一个很成熟的电影语言啦，但是它因为它有很重要素材，就它收集了各大媒体啊，全世界的媒体，还有这些反抗团体他们做的一些新闻素材的内容，然后把它收集在一起。然后也有一些匿名者团队的一些基本的访谈。 Punch somebody in the face and was like, "Holy shit, I'm really strong." Anonymous calls itself the final boss again.And sometimes it proves to be really fucking perfect. You are going to violate the freedoms of the internet, you certainly better watch the fuck out. They are kind of weird boys acting. There's a real rough edge to that, which I think also is one reason why they garner so much love and hate from people too. They represent a certain sort of chaotic freedom. The hacker ethos has a passion for truth. It wants what's real to be out there. And it uses kind of a complicated definition of reality. Reality is that if you stop believing in it, it refuses to go away. 最近有一个也不算是趣闻，因为那个有点悲惨，就是这个他们在有一次在抗议的时候，他们跟墨西哥的毒枭杠上了，然后呢，匿名者就有成员被墨西哥毒枭抓走，大家都知道被毒枭抓走，他们不是被砍头就是会死很惨，而且因为我有加入类似的网站，就是有一些毒枭他会专门把这些 video 变成一个可以销售的一个血腥的产品，然后会放在网络上供人下载，然后就会看到他们拿电锯被砍头的过程。这不是要提倡这个啦，我是说，就是说他们跟毒枭杠上，然后当然了，这就很有趣，就是他们后来就这也是11月份时候的事情，他们跟毒枭放虾咯，你们11月5号之前要把你绑走的那五个人放出来，不然我们就也跟你你死我活，对不对？而且因为他们都是黑客，所以他们公布了一个就是所谓的他们长有证据的一个内容，很有趣，就是说他跟那些墨西哥毒枭，就一个知名的那个应该说整个墨西哥最有名的一个毒枭的团体啊。这么不能讲团体，要不是黑道。我说他们那个组织，就是他们跟这个组织对象，然后他就说我拥有你们里面所有成员的基本资料，而且知道你们身家住址，还有犯多少法，他们都有资料。这个就很有趣，你看连毒枭哦，他的资料都藏不起来，躲不过黑客。当然黑客他们怕他们，然后因为毒枭不知道他们到底掌握多少资料，会害怕。啊，也有人会说。也有可能是他乱放其他根本没有这东西，可是因为他们的这个组织已经大到就是那个就是黑帮都有对他们有所顾忌，所以呢黑帮后来其实就在11月4号就把人放了，对，可是这个并不是一个那个，因为就像他五个人好像有死掉一个，就是有一个已经被弄死了，就对了，就是类似这样子的那个，就是也不能去闻啦，因为他已经把这个事情弄开了，就这样子。他人虽然放出来，但是我刚有讲，因为我们很多人都是去参加 假设我们去参加社会社，就是街头运动，然后我们是用着匿名者的那个封号去，然后不是戴面具。可是现在他们毒枭，因为他跟毒枭呛虾是做了一个行为，就是他等于是把部分人的面具都摘下来了，就等于有一些人他其实会被那些毒枭就是后面就会追踪了，所以这个其实会造成很多，就是他明明不是这个黑客组织里面的成员，但他有可能会造成他们自己的损害。就假设我只是去参加，不小心去参加一个聚会，然后因为我戴了那个面具，然后他们就认为我就是里面的人，因为对啊，大家分不清楚一般黑客跟这个黑客有什么不一样嘛，就一起抓去那，其实就会造成很多无辜的被害人啊。对，当然这个事情有些争议，就是他们虽然有出来道歉，但是因为这个事情已经一发不可收拾了，就是跟连政府都会害怕的那个黑，就是墨西哥黑帮，然后杠上，然后这个也是就是一个网络黑帮，然后一个是那个实体的黑帮，然后看现在看大家要看说谁比较厉害这样。但是这个网络黑帮也有趣，因为它完全是没有代号嘛，就是所有你也不知道到底你身边很可能都是有这样子团队的，因为像我们就很台湾就还蛮多人参加这个组织。但是我们不会跟大家会互相讲，就是类似这样，因为它是一个串联的符号，它可以什么时候都可以发生这样。对，但是要看你是用什么名义。所以呢，我说匿名它就是把那个个体性抹除，我们看一下。然后呢，等于说去集合去执行一个共同的理念。然后当然因为就是这个就是我们讲有意思的部分，就是说匿名者他有很多做法，他其实在抵触我们现有的法律跟主流制度，但是呢他的道德的那个层面其实是比较被，就是等于说大很多的民众其实对他们的所作所为是抱持着好感的，真的是一个蛮有趣，就是抱持好感，就跟我们在看蝙蝠侠一样，他有可能或是在蝙蝠侠里面那个 Joker， 他就是一个完全是有就是小丑人，然后他完全是个破坏性行为的人，可是很多人都会认为他的某一些颠覆就是主流系统的那个作为，他是为了一种那种破坏性的平衡啦，有人会这样追索，但是这不是真正要讨论的那个内容。对，好，然后我刚刚说了会提到这个，我们来看一下一个捷克的计划。这个之前有上过公众网的人应该有看过这个计划。我们来看一下，这个计划叫公民 K， 大家有听过吗？现场有没有听过？ 这个计划执行了蛮久的，应该持续了有长达半年之久。然后呢，大家看到这个画面中，你知道他们在做什么？他们找了大概12个，就是长相很像捷克男子，然后做身份互换的动作。就是呢，他们找了12个长得很像，然后可能就是大家应该有听过一种传说嘛，就这个世界上可能会有3个跟你很像的人之类的。就他们找了，他们用这个计划的模式，他们找了这样子的人，而且又加上。因为毕竟都是同一个国土的人，所以其实某一些形态上会有点像。他们找这样的人，然后他们就真实的互换身份，就我都拍照，我可能拍了照，然后应该说他们12个人，他们拍了，他们每个人都拍了大头照，然后全部再把它合成再复合成一个人，就是把12张脸复合成一个人，就是这样就很有意思。就是你会看到这个人觉得怪怪的。就看他的，就是假设我是出入境管理局，那我看到那个照片，我觉得这个人跟你照片上好像怪怪，但他又有点像，因为他就是十二个人很像的人合成出来的脸，对。然后就是因为这样的计划就执行，而且他们又互换身份，就这样进行了，就是生活大概半年吧，就是半年到一年的期间都用，就是假设我已经跟弄成隔壁这位朋友的人，然后我就拿他的身份证，然后去做一些平常所不会做的事啊。当然的协定是不要犯法、啊、对。可是呢他们就这样持续这样，就是这个计划其实就是这么简单。但是呢这个东西就是我们刚刚从延伸到那个就是所谓的资讯社会，它的那个匿名的结构，从这边看，它虽然它用了另外一个方式，也是在做一个所谓的共同书写，就是说他们全部把整张都那个这个共同书写有点有趣，就是我们刚刚看到的是一个集合性，就是把所有各个人我都用一个共同的笔名，然后代表那个东西是我，就是比方匿名者这样。我们就用这个代表，我可能申请了一个账号，然后很多人就共用它，然后我们共同用那个东西系统写了一篇文章，这就是共写的结构的存在。可是呢，这个共写今天它用在一个人的脸上，就我今天共同用这一张脸，然后我来做各个事情，这也是对一个公民的那个资讯结构还有一些挑战啊。对，然后这个东西当然会后来会被爆出来，也是因为当然因为他们做了艺术发表的行为嘛，行动嘛，就是因为他做这计划做这么久，他最后还是会要在某个特定时间就是发表。当然他发表之后呢，捷克政府就是而且他们中途还做了去买武器，然后去选票去选举啊，那选举我可能我就用我，然后我去投给，就我明明是民进党的，我去投马英九的。我乱举例，我说他们用这样互换身份，然后买了枪支，买什么做一些，但这都是在合法范围行为里面。但是因为互换身份它本身就是伪造嘛，然后呢，他们在一两展出的时候，就是警方就来搜索，把人都抓走了。这个是，可是这个不是所有的结局啊。我说他这个东西，因为他们做了这样子的，虽然说他的结论是有点偏激，但是我说他在运作的过程里面，他其实让那个当地的布拉格政府那边就是引起了很多反思，就是他对于这个身份啊，还有公民，他的公民系统或是怎么样反思，这跟刚刚的匿名者一样，就公民他现在是一个被代，他不是所有人可以代表，就是我不能说我夹着谁的名。因为这个其实我刚刚放的这几个案例都是在指向一件事，就是政党政治有可能会消失，就是那种所谓被代表的那种结构的那个东西会存在，会不会让它消失？尤其像用这种艺术行动的方式来凸显它，其实是比较就是更直接的。对，然后呢，因为刚刚好看一下他那些照片。就是仔细看，就是长得很没有很像，但这个跟这个很像啊，这个又跟这个很像，然后这个串联性，我觉得有点有趣，就用这样方式。然后呢，就是你看这个跟这个其实就差很多嘛，但它跟隔壁就有点像，啊，隔壁有点像的，然后这样串联下来，就是整个是12张脸就混合成在同一张脸上。然后这种计划，我觉得这个计划我那时候在讨论的时候就觉得，就是说这个计划我在韩国做一下就很尴尬。对，就是因为对，但因为韩国的那种脸的那个所谓的，就是那个公众性，它又有点不大一样啊。就是韩国人这个又是另外一回事。但我是说，它这样的时代就是会造成这样子，就是我们如果什么都是依照资讯来判定我们的身份的时候，就会产生这种问题。 就是什么事情都是靠资讯。可是这个，所以刚刚那些不管是匿名者也好，就是他不管是在抹去个人性或什么，其实都是类似这样子。而且我们大家回过头想一下，那个就是说，假设虽然说有些网络组织它是有点违背那个网络协定啊，就是可能一些公众协定说这样好像违法，然后你在操弄别人身份。可是当然你换个角度想的时候，你会发现说，因为像现在网络资讯的结构，它的系统，你其实实名认证也好，我们都还没有走到真正实名认证的阶段，因为真的走到实名认证，我们就被监控了。我们就真的变成 Big Brother 那种，我们真的被一个大系统监控。可是我们现在目前不可能走到那个，还不会走到那个面向。可是还不会走到那个面向的时候，我们现在就是呈现一个，就是我们有很多就是不同面向的切面来讨论好了。就是说，你怎么样可以构成你在网络世界的一个你，就你的身份？因为在我们现实社会，我们可以有很多的所谓的证明。就旁边这人认识我，他就是其中一种证明。然后还有我有邻居有什么，就是证明。可是，在网络上呢，他也其实他的那个社会结构就会跟我们实体社会结构虽然有互相映衬，但是它不是全然的相同这样。然后呢，最多的就是所谓的资讯的认证嘛，就是我这个人的在网络上组成的那个别人可以被辨识的那个结构，是因为它有很多名称啊，或是各种我做过的网络发表的内容什么，它可以建构出一个别人理解我的一个外在形象，对。然后这样子就是它这个部分就会有很多必须要被检讨的。然后这个艺术团队就也是它也是很庞克起家的，就是做一些很。就是挑衅那个制度啊，或者挑衅公共设施的一个行为这样，但是这个是题外话。好，然后呢，因为刚刚谈到就是我们说匿名，然后到那个我们讲到那个骇客的部分，然后刚刚有最前面有提到说，最前面有提到说，我们其实在像我们现在在，其实是我们是活在一个非常庞大的一个资讯结构社会，但是我们不自知啊。对，然后我们等一下就看到有很多就是几个范例，是现在所有的不管就是你在运用一些物件，它本身就有一些所谓的讯号，然后它不断的借由你的手或者是日常生活在流出，但你自己不是很清楚的。好，我们来看一下这两个范例都是比较正面的。就是有现在比方有一些食物啊或生物的系统，它本身就是都会有一些不管是那个什么就 RFID 啊或什么身份识别，像药品也会有身份识别。我们来看一下这种范例。 Researchers hope to use a new technology to prevent mislabeling of seafood. The reason is that cheaper fish are often sold as a more expensive variety. The new technology to prevent this involves what is called a DNA barcode. Here's the experience that I'm looking forward to when I go to a restaurant. Of course, I'd like to know more about what I'm eating. I'd like to learn a little more about where it came from. The image some people have in mind is being able to sit down to a restaurant meal and take out your smartphone, scan a barcode on the menu, and find out more about the species. Where was it fished? What fisherman caught this? When was it caught? Does this fisherman have a good record of authentic labeling? And all of that could be on your smartphone.然后这个网站是公开性的，就等于我们可以不管是哪个国家都可以自己在上面去制造你所使用的那个所谓的自然生物产品，它的一些生物系统。然后它限购的方式是靠那个 DNA， 就跟其他的，而且它后面会看到另外一个比较普遍会看到那个食品的那个 RFID 的认证方式有点不一样。 It's a string of about 650 letters of DNA from a sample that scientists say can uniquely identify what sort of creature the DNA comes from. That should make it possible to tell the difference between, say, a fisherman, bringing fish on shore most of the time is with the skin and skin and sold as fish. But increasingly, as the fish industry becomes industrialized, the fish process on the boat and it comes short and its fillets. And once the skin comes off the fish, it can be very difficult to identify the species. So when they come short, an organization or an agency like the Food and Drug Administration might take samples on some random or focused basis. You take tissues off and put them into one of the 96 well plates, 96 vials in a box. The box goes off to a lab in a few hours, maybe 6 hours later. You have identifications of everything that was sampled. In late 2011, the U.S. Food and Drug Administration formally adopted DNA barcoding for identification of seafood. Someday, restaurant menus will have a code readable by your smartphone that'll tell you all kinds of specific information about the fish we eat. We're only... 我们现在你看它是我们所食用的食物，然后它被这样子就是所谓的它的 DNA 它被变成建立成一个系统，就是它变成一个生物识别，就那是它的身份证。但如果你把这个事情想象到它是在人类身上的时候，它就变得很恐怖。它就等于说像刚刚那个匿名者组织，他最近都指出说 iPhone 5S 嘛，它不是有那个就是指纹的辨识系统吗？然后就开始会有一些阴谋论出现，说这美国政府其实在利用这个，他跟 Apple 他们就是外包公司签订条约，说他是在利用这个产品收集所有美国人的生物识别系统，就是他们的指纹就对了，用这样的方式来收集所有国民的生物资讯。对，但这个只是就是还没有被判定是真实的事情，就是说那是一个怀疑啊。对，但我说，因为像现在这种东西都已经在运作，也在存在。像刚刚那个 DNA， 就它可能只是说它挖了每个鱼的 DNA， 因为每种品种都不一样，然后它会进入到他们那个网站，它就是一个全蛮庞大的一个资讯识别的一个网站的结构，然后就用这样的方式去。就是你这个就如果回归到食品安全的话，它其实是个很正向发展的，因为我们就可以从这个结构里面去知道说你吃的鱼是从哪个海来的，然后那个海它是不是有重金属的什么什么，就其实是很快可以去分辨，然后它对我们的那个食品安全或什么它有很大的保障。然后日本人很早就在做这件事情，因为日本的它有很大量那个就是生鱼片的使用，所以它有很多的那个，比方这只黑尾鱼干嘛的，我们可能不吃完，或是我们知道是哪一家鱼肉补的，而它甚至会有他们那只黑尾鱼它自己的就是个人身份证，然后那个身份证就会书写很清楚，说它是从哪个海域来的，然后这个它曾经在生前它可能有食用过什么，这样就是类似这样，可以去从它的洋流啊什么去判断。其实这个系统在日本都建得蛮健全，而且他们食品上有在用这样子的东西。可是我就换句话说，调回过头来这样的机制，它是如果有一天它是被运用在我们人类的运作系统上的时候，它就会变成一种，就我们刚刚一直在讨论的争议的，就是它会让很多我们就是变相被做一种就是大型的监控嘛。然后这当然是会不会走到这一步，我们当然不可能就是不敢讲这个事情，因为确实已经有很多的人会有这样。如果像有一些欧美的那个监狱，它就会有这样子的系统存在。我们现在光是什么一些行刑犯出去，我们都顾虑到人权，然后不去讨论他的那些。但是呢，像在欧美，他们甚至会让那个一些犯人，就是比较高，不能说高维度，就是犯重犯、重刑犯，然后身上会植入一些可以辨识性别的、辨识那个你自己的身份性别的一些，就是软性的那个身份辨识的系统在里面。然后呢，他等于说你再出去，他得被整个政府监控。所以其实有很多事情已经都在运行，而且这个都是，这当然在人权上就是不是很。就是大家会有很多争议啊，但我曾经就会做，我跟我另外一个朋友曾经有做过这样的计划，但是这个计划后来没有被实行。就是我们买了一大堆那个可以食用的 RFID， 大家知道 RFID 那个东西吗？就是成品进去会哔哔叫那个，就一个软软的，但是那个东西它其实是有可以食用的，这个东西会被用在那个就是一些比较 重型的药物上面，药物因为有些药物它很小，然后它如果说今天有些老人他混着吃，他吃得很复杂，然后这个药，所以他每个药型上面他会用这个可食用性的原料，然后它是一个微型的那个辨识系统，然后它就是 RFID， 但是可食用的，然后用这个辨识系统的，只要把这些药放在那个辨识系统上面一侦测，就可以知道说这个药它到底有什么成分，然后是对一些病人来说很好用。但是我说这个它的动机本来是这样子的，但是因为它产出了那个可食用的 RFID， 我们就把它拿来，之前有拿来做一些计划，但那个计划后来没有被实行啊，因为它有很多一些争议，就我们自己还没有整理清楚。就比方我把它放在各个就是印刷在任何可以使用的那个就东西上面，然后因为它本来就可以吃，然后大家你可能今天我们来参加一个聚会，然后大家吃的那个饼干，就出去之后到处比较，就是它经过所有的不可以辨识的系统，它就会产生这样的东西，这样的资讯。这只是要把它那个，把我们本来隐形的资讯，我们看不见的内容资讯，然后用这样的艺术方法把它凸显出来，然后大家才知道说，哦，原来其实我身上夹带很多讯号，就是我出院路边乱走，其实实际上我都一直在把我的生命迹象，是不是就各个那个遗迹都留在整个世界上，就会形成一个这样恐慌啊。但是这只是我们当时提的一个创作的其中一个方法，对。但实际上我们光拥有好这东西，它就是一个很大的，就是资讯，它可以完全是，如果它就是有一些厂商其实有在做这样的事，比方如果你去故宫啊，或者是去哪里，然后它好像有做这样的系统，就是用悠游卡，然后可以去就是导览之类的，对。然后其实这个东西，然后我没有跟那些厂商就是讨论过，它实际上呢，他们用光用悠游卡，他们就可以做很多的，就是所谓的定位系统，然后可以做很多周边服务。所以呢，就是你身上不管是身份证也好什么，它只要被处理过这样子一个讯号的结构，你其实实际上你的资讯就有可能会有外流的那个危机。所以这个是那个刚刚说的那个匿名者，他们这个骇客组织一直在提倡的就是这个。就是他们要提倡，就是说你其实你只要上网，你所有资讯，你只是因为在你肉眼看不到的地方，但它其实一直在流散出去，它并不是单单是隐私权或人权的问题，就你流散出去的那个资讯呢，它会可能会对就日后可能会对你有一些残害啊什么的，这些其实都会蛮值得被讨论。然后刚说那个日本的那种食品的监视系统，它 What is their room? 就有，我来看一下，类似像这个。RFID 现在也是一个很普遍，大家知道，就是不管是物品流通啊上面，它的那个身份识别都用这样的系统在做。而且全球在做 RFID 的不多。所以你有可能在一个地方它没有消磁完毕，它就会在全省就是会引起那个系统的那个刺激，然后它就会发出讯号。 他们彼此之间没有说，就是比如说 channel 大家 channel 区分开来这样吗？ 没有。就大家看一下，那我可以举一个我们自己曾经做过的一个社会行动计划，就是在说明这件事情。对，好，我来说明一下刚刚那个毛二兄问的这个问题呢。就我之前有一个就是社会行动的艺术团体，然后我们曾经做过的计划就是，我们在一些大家可以拿的那个小 DM 上面，里面在印刷的时候，里面印那个夹带 RFID。可是呢，这个 RFID 它是开放性的，就是我们在粘进去之前，当然有经过电脑处理，就是可能做一些基本可以启动的系统，就这样子而已。然后当然里面就粘在里面，然后呢就放在所有就是不管是成品啊或什么，就是公众地方大家会索取的 DM 的地方，就放那个小卡片。然后那小卡片刚刚好做的大小呢是一个就是跟悠游卡差不多大小，口袋可以放的大小。所以呢，然后因为就是设计的蛮，就是因为算是小小小的，就视觉上还不错，所以大家都看想拿，手贱都想拿。 就拿了之后呢，就造成一种效果，就是他们不管进去成品还是进去哪里，星光三月就从头到尾哔哔叫，然后大家就被迫要收，就是收包包，因为这个其实是我们自己常常都有这种经验，就是我可能在哪里买的唱片啊，买什么，然后消磁没有消干净，就我进去成品我就马上被那个就是一进去都哔哔叫，然后他就叫你把东西拿出来，看到底是哪一个部分造成这个系统就是会产生这样子的讯号这样。对，可是那个动作其实是非常的讨人厌啊，就有点侵犯这样，然后很不舒服，所以我们就做了一个这样的计划。可是这个计划当然会有一些不成熟的部分，就会被人家说我们在扰民嘛，就是造成大家困扰干嘛，所以也曾经因为这样不小心就是有人就提告了。对，但是呢这是题外话，我要说的是说就是其实这个就是刚刚那个毛二兄问，就是这个他在整个台湾进口这些系统呢，就是所谓的进RFID 的那个感测系统，其实几乎全省都一样，就是它没有一个所谓的区域性，就我自己这一家 B 完去别家不会叫，它等于是它你光有那个软标签，你走到台湾所有有张系统的地方，你都会有被搜查的嫌疑。所以我们之前有发现过这件事的时候，我们就做了一个这样的计划，然后当然这个计划只是其中一个这样的系统。对，然后这个也会让那个所谓的通路的那个安全就是遭受到一些质疑啊，比方我们都知道那个系统就是你离开那个界定范围之后，它只要就是本来应该是说你离开那个界定范围之后，你就那个系统就不会叫或干嘛嘛。可是呢当所有的产品都是因为贴上那个 RFID 标签的时候，它的所谓的界限范围才有被产生。所以我们那时候也做了一个小计划，有点像在不是那个小卡，就做了小卡片，然后教大家我们不要偷物品哦，我们就把 RFID 偷出来，我们就做了这样的东西。可是这个其实也是很争议，就那时候是没有很成熟的艺术表现方式，可是做了这样的计划，就是那个小卡片就教你怎么，就教你用了十种方法把 RFID 从书的外包装把它抠出来，比方用小指头把它割掉啊，然后拿出来啊，然后拿出来之后还要丢在地上，就是趁别人踩的时候，就可能有口香糖粘上去，他就踩上去，然后就粘着出去，就用一个调侃方式，然后画了这样的漫画，然后去夹在很多书签里面，所以就变成说，当然这个不小心是确实是触碰到那个犯罪了，就是说他好像有点教唆人家去偷书这样。可是我们那时候做了一个这样的计划的目的是，我们不是要叫人家去偷那个物品，我们叫人家偷的是那个系统，就是那个造成大家困扰的系统这样。对，当然这个事情后来没有被后续讨论了，因为他有一些就是艺术手法上他的不是很成熟这样，然后就变成说大家都只是觉得我们好像死小孩在恶作剧啊，然后什么什么。但是啊，我们要讨论的事情其实是非常复杂，对，就是大家要请大家去偷那个系统，因为为什么要偷那个系统？就我刚刚前面讲那么多是这样，就我们的很多事情，它因为我们现在这个社会是这样，就是我们现在资讯社会的结构运作是这样，其实人。我们以前都想象说人电脑就是零跟一组成嘛，但现在我们就是整个大社会系统里面的零跟一，所以我们只要在移动的过程，我们所有讯号，你身上有一些夹带讯号，你都会因为这样子就是在这个系统里面被存留，但我们自己没有很清楚，因为它不是一个可视化很强，也不是一个视觉性很强的一个系统在。好，然后我讲到这就是因为刚刚有提到。我们刚刚提到情报嘛，情报这个东西呢，来提一下。其实呢，情报这东西很有趣，就像美国军方呢，他们就说网络安全现在是未来是第五个作战领域，就它除了像陆海空，它是以后要作战的时候必须要留意，反正大家都知道哦，就是陆空领域的，但未来会有一个虚，我们不能说虚构，就是网络系统，网络系统。它也是一个作战空间，可是这个作战空间就很有趣了，它不是一个可视性的作战空间，就是说，对，就是你看，大家都知道，不是可视性的作战空间，我们要用什么武器去做这个事情，这就是一个蛮值得思考的。对，当然就跟刚刚那个墨西哥毒枭的事情，就也有举例，对，因为就说那叫什么，把那个武器称作为鼠剑啊，鼠剑，滑鼠的鼠，然后键盘的键。就鼠剑跟刀枪， 刀枪对决，对，就是有这样子的说法开始会产生这样，对，所以呢，我跟他说情报这个东西，这个词其实是日本人用的词嘛，可是情报这种东西会，我们台湾可能就比较少理解这个，但像情报这个词在日本，像是他们早期在那个会有情报这个词出现，其实实际上就是在从他们忍者文化来的。就他们忍者都会收集说现在对手是要干嘛干嘛，然后他们就形成一个网络系统，就忍者跟忍者之间有暗号，然后那个暗号会形成一个像我们现在据点跟据点会有一个连接成一个网络这样，跟那个六度分离 PVP 那种结构有点像，只是说他当时是用人跟人串起这样的网络的结构，然后所以形成一个情报的资源系统。然后据说二次大战也是因为日本人他们这种情报的情节，就是情报狂的那种民族性，就是他在中国收集很多情报资料，就是那些资料本来只是去考察，然后可能地理研究什么什么，然后把它累积下来，结果这些东西没想到最后变成后来可以，就是他后来就是等于他在政治策略上的一个很重大的翻盘啦、啊，应该这么讲，对。然后我们后面要进行最后下面一个环节，就是我要介绍几个，因为刚刚都讲到，因为提到骇客或干嘛嘛，就是前面这些其实呢，最早的这些网络的所谓的社会的运作行动呢，它是建立在政治基础上，就他们是为了要反实体社会的一些动机在，初期是这样的动机在，所以它常常会建立在一些政治目的上，就它为了要反那个，就是跟我们在现实生活有一些没有办法突破的，然后我们必须借由网络的反叛集团来映照这个，然后去处理。所以当时的那个网络社会，它是有它初期，然后有些网络的行动几乎都会建立在这个结构上。但是我后面要讲是说，因为现在呢，未来的时代会有一些改变，就是说，我们现在后面举一些国外的例子。就因为从维基百科这种贡献，就是它开始会是产生一种就是所谓的文化联邦啊，这是我自己昵称啊，就是说它会从每个人的那个，就像刚刚说那些匿名者结构，就我们每可能它开了一个系统，然后那个系统每个人都在下面就是进行不同的匿名身份，然后去书写，但是它书写出来会可能假设写那个科幻故事干嘛，它就会架构成一个他们独特的自己那个网站独特的那个世界观，然后那个世界观就是一种他们自己形态的文化的构成。好，我现在举了一个例子，就这个组织，如果之前跟我交流过的朋友应该有看过这个组织 SCP， 这个组织现在在中国非常流行，可是呢这个组织其实是在国外已经运行很久，那上面有写它其实在2007年开始，就是这是我的研究啊，但它实际上是从哪一年开始我不是很清楚。它呢就像大家的维基共享系统这种东西，不是我们所认知的维基百科哦，就是它是 Wiki， 就 Wiki 就本身就是一个共享系统，就是有一个网站，然后我们只要大家开了那个版，然后我先开了一个条目，然后我就可以共写，就是我用我的 ID， 你用你的 ID， 然后我写了，假设我创了个条目，那个条目就叫台湾好了，然后我们大家每个人就用你的角度诠释台湾，然后我的角度诠释，它共写出来就是我们这群人的世界观。然后呢，这样子的网站系统其实从维基百科当然是发扬光大，但我说它这样的系统呢，其实在很多就是在超文本的那个书写上，其实很存在很久的。对，然后这个网站就比较特别，是说因为它是一个科幻类型的网站，实际上它初期是绕在神秘学上啊，就是它本来都是一批就是喜欢神秘学啊、神秘动物啊那一类的爱好者，然后呢，他们就串联出来，然后他就用了这样的方式呢，他们用了这样的方式建构了一个他们自己的就是所谓的。他的那个词条，就每一个词条，就他们所有的人，假设我是会员，然后每个会员他都有他自己的那个审核的基础。对，就是呢，这个网站就是很多网友他会借由现在潮流文化，比方现在有什么蝙蝠侠啊什么什么，然后他会借由这些已经有一些社会基础的内容，然后在这个 他就自己创了一个他自己的词条，然后可是这个词条都是某一种生物，因为他的 SCP 呢，这个是简写的，他的这个 SCP 是简写，然后他的意思是说，这些简写呢，就等于说这些生物是可以被养。然后被圈在一个固定的场所，然后会有一些管制他的实验组织的实验的人这样，然后等于说这些人就共同写这个故事，就有一个人开了个头，然后全部人都在下面跟进，然后用他们自己的方法把这个东西补全，所以他就等于说一个条目就他本来是一个就是他是个虚构的内容，全部都虚构，可是那虚构内容有趣又有趣在你可以在现实找到对照，因为呢会有这样的结构是因为他们里面有个很严密的审核机制，我前面有写，就它有个很严密的审核机制，会就是这个组织的负责人跟他的主系统负责呢，他们会审核，还有加上就是网民可以评选，他们这个内容如果不符合，完全不符合他们的要求，他们就会被虚码，然后全部就被打负号，然后这个词条就会被拉下来。所以呢，他们虽然现在有上面有上千个条目，但是实际上每一个都经过蛮严苛的筛选。但是为什么在中国会很红？就是因为这个条目本来是英文的，但因为中国人就有部分的中国网友，他们自己对这种杜撰的科幻内容，他们把它当成一个蛮有趣的故事在阅读，然后把他们有一个很就是有一个蛮专业的组织，把他们整个网站都变成中文化，就是整个翻过去，大家有兴趣可以看，因为这个在青少年的是最近在青少年的流行里面是还蛮流行，就是很多人很爱讨论他们这个的内容。对，然后大概介绍一下，他这个组织就叫这个名字，然后你们只要打这个组织的名字，就会看到他们中文版，这个可以看一下，因为它就完全都是文字。然后我就不是，它不是视觉性很强的内容，但是我就稍微介绍这样。但它有趣的是说，它本来是我创了一个生物的名字，对不对？本来是一个虚构的，可是开始会有一些网友共写嘛，但那个共写的过程就变得很有趣，说共写它不是像维基百科或是补充文字的内容结构或什么。甚至有人会帮他拍宣传片、动画片，就说这个虚构的生物它到底长怎样，然后它是怎么样在跟实验人员做相处什么的，它全部都会被写，就是它全部都会被借由别人把它补充成一个完整的体系，所以就是这样子的东西存在。好，然后呢，又加上因为百科式的条目，就是呢，它本身就会有一种，你知道百科它有一个基本的结构在嘛，那结构就会让你写的那个内容，就是说它有一些基本，就除了那个条目，它是一个标志性的东西，然后你会有一些后面的后续结构，就是描述这个生物它是什么样的生态，它都有一些所谓的那个博物百科的那个结构，它是一个知识性的内容，然后用这样知识性的内容聚集的社群呢，它就变得很有趣，就是说它里面的撰写者的身份会被讨论，他的身份可能不一定是一般的乡民，因为他有很多是什么医生啊、科学家什么，但他用匿名的方式，然后呢写了一个不被主流支持的一个科幻故事站，然后用这样的方式。好，然后就到下一个范例，这个如果说去年有听过我另外一场系列讲座的，应该就有对这个人有一点印象。这个我把它放在这边呢，它也是这种，它不是共写，但是它制造了一个也是蛮有趣的一个刚刚说的一个集合的那个就网络结构的集合影像。这个呢，这个叫忽略博士的家伙，这个家伙有点有趣，因为他制造了，他就弄了一个网站，那个网站就这个名称。跳回去，就上面那个 Hola， 然后呢，为什么这样叫这个名称？这其实是说这个是一个网络博客，然后这个博客呢就叫这个名字。这个实际上是他的假名啊，因为这个网站现在应该找不到任何存有的资料，就是只有我在当时在一两年前在追踪这个人之后，我有把他整个备份，所以现在只有在我的贴吧找到这个人。这很妙，因为他整个现在就他这个计划停止之后，他就把他网站整个抽离。然后呢，我先说一下，说他这个人是怎么来的。就他一开始呢，这个人就是叫忽略博士，中国人把他翻译成叫忽略博士啦，但实际上他就叫那个名字。就他是一个虚构的昆虫学家，因为没有人知道他的真正身份是什么。但他就有一天就在网络上发了讯息，然后建了一个网站，说他曾经在亚马逊那边，然后听说过，就是他以前祖 父啊或什么，他以前的老长辈祖先都跟他们讲过，有一个亚马逊有一个生物的传说，然后那个传说就是他就为了追这个传说，所以他去亚马逊那边扎营，就是这个大家看照片都看到，这个就是他就真的在所谓的亚马逊，我们这个后面其实查证之后会发现他根本没有在亚马逊啊，反正就搭了一个看起来在丛林里面但是是一个木头结构的实验室，然后他就在里面开始做他的实验，然后呢他就说他这个是他的那个叫什么，就是他所谓的忽热虫，就是刚刚说那个他在他们以前传言的那个在亚马逊就是生存的一个神秘的虫，然后这个神秘的虫呢它本身是具有植物跟昆虫的复合结体啊，就这是不可能的，大家都知道，就是它的生理结构生理构造有植物系统跟昆虫系统，然后两个一起结合，不是它不是外貌而已，它是两个系统结合，对，他提出了这个概念，然后呢这个当然是很科幻的概念，可是他有趣的是因为他做了一件事，他自己制造了他自己的媒体系统，就是他用了一个假的伪频道，然后发表了一段那个所谓的报道新闻，就他制造了一个假记者，然后那记者去大老远去这个就是这个他的实验室去访问他，然后他也很非常有耐心的，然后解释了那个整个，因为我们今天不是要见到这个人，所以我就没有不放他的那个 video， 但我稍微解释一下他的那个所谓的网络策略啊，就大概解释一下这样。然后呢，他的那个他就先制造伪频道，然后就是做了媒体传播的平台，然后让很多人来讨论他这个传说生物，就是虚构的生物根本不存在，所以他那个伪纪录片他就制造的是就是迷仿纪录片，应该这么讲，迷仿新闻片。他就做了一个自然科学节目这样，然后那个记者就到大老远去访问他，然后甚至去附近采访他实验室周围的那些居民，然后就说他这个博士在这边做了这些生物研究，然后是怎么样呈现，然后那些还有那些当所谓亚马逊的当地居民，他们是怎么样去诠释这些就是他传说中的这些他听闻过的这些生物这样，然后在后面这是前面的他铺陈的那个梗的路线，但后面就有趣了，就是呢他在他的网站旁边架设了一个 Google Map， 大家都知道 Google Map 那东西，然后 Google Map 呢，那 Google Map 其实是大家都知道的系统，但是那个 Google Map 有一个有趣有就是很多如果有在玩部落格的人都知道说，就是有一些 Google 的地图你实际上可以标示你在哪，就有点像打卡系统这样，所以呢他就用了那个系统的模式，他制造了一个所谓的忽热地图，忽热地图上，就它就是我，你今天只要在全球啊，你发现有这个生物的足迹，麻烦你打卡告诉我。所以，然后呢，这就有趣了。然后打卡之后呢，大家就会网民就会上传影片，所以说产生了很多就是别人呼应他，但是都是有人就做了那个，因为他的那个 video 假的 video 是用3D 动画做的嘛，就做一个假生物，就开始呢，美国那边也发现了，然后那个印度那边也发现了，就是好几个国家就有人发现，然后把影片上传，然后通报这个忽热博士说我们这边也发现了，就形成了一个就是本来就是虚构的东西，然后就大家又助他一臂之力，然后全部就造成一个虚构的那个，然后呢开始真的就有记者来采访他，就说他就写了很大篇一篇采访文，就记者就说，就是记者当然是用媒体的角度调侃他说你这就造假嘛什么的，可是他的那个跟记者对谈的内容都非常的诚恳，就是对，他就说我根本没有要造假，就是我是非常诚恳的在做这件事情，可是这个其实在虚构的就是虚构的美学里面其实是一个很有趣的辩证啦，就是说对他很认真的做一件别人觉得不赞同的事情，大家可能就变真的了，所以呢就是他就这样做很蠢，但他就这样做，所以呢他就这样持续做这样的计划呢，别人通报网民参与这个通报，这样子持续了一年多，等于说他一开始做的时候别人都觉得是假的，没有人相信他，但后来越做到最后，就他关板前很多人开始相信真的有这个生物存在，因为还传到中国去，还被翻译成中文，然后对大家都大肆讨论说一定有这个生物存在，不然他怎么会做那么久啊什么什么，因为他甚至把他自己就弄了很多，就他上了他把他自己弄 弄了很多那个，大家看一下。弄很多主流科学杂志上面，就是他就上了这样子的。哦，这个是他那个，他说这个虫咬到就是疤痕会呈现这样子的边缘，无限大。为什么无限大？因为那个被咬到的人，他会呈现就是人体无限大的各种潜能，就比方飞很高、跳很远，然后弹出去都不会死这样。所以呢，就是听起来是一个很荒唐的。那个功能啊，可是实际上，可是你看他做的那个，他完全就是在沿袭那个我们所谓的那个生物系统的研究方法，他把那个研究方法变成他的一个就是网络手段的操弄，就变成这样。然后这个就是所谓亚马逊当地青年，也太潮了吧，就整个对很潮，然后就这样，然后这样，就是这也是当地青年被女生被咬到。然后这是他的研究室，就很像样。而且、啊、你看那个书，就是这个书就是生物的书啊。然后他的现场器部就有很多都是那些真正这个昆虫的那个他认为就是那个真正的那个结构什么的。然后兰花虫这样，对，大家可以有要拍也可以拍一下。然后下面这张照片就是，对，他就发表在 Discovery 杂志上面说，这个是这个孤乐虫的亚种，就他猜测有亚种存在，他就认为他找到了。不是，你说这个吗？这个是这边，对，这么小， 这个 不是这个。对，他有很多，就是你看他。对，如果现在大家有兴趣，等一下可以看一下那 video， 是假的，很好笑，但是大家还相信我，不知道为什么。然后那个博士就是这样，一定要拍这种。我说了说，他其实是在挪用一个科学家的身份，就他用那个，因为就大家我们对于所谓的潮流媒体，他对于科学家的形象怎么诠释，他就用那个方法再度演绎，你知道吗？就演一次给你看。科学家都这么做，就科学家会有一些看起来很像实验室的实验室，然后他有一些文献，然后这些文献他实际上有没有研究我不知道，但是他就摆了这个东西，大家就认为他是的。所以这个他这个整个计划，其实他之前他是有点在对整个科学系统的研究方法在做质疑啊，他提出质疑，但他用了这样子，大家只把他当笑哎、欸，帮他这些创想。可是实际上就有很多这样子的，就是网络计划都用这样的方式在质疑。所以我们刚刚讲的那个从匿名者结构讲到后面这些，就是他后面的那个所谓的到了文化书写系统的时代的时候呢，这些隐藏在书写者背后的那个身份就变得很重要。那我们后面等一下会看到一个外星人的例子，也是，就是那个人会被讨论，是因为他本身是一个知名的医生，就他的医生的身份，他肯定了这个虚构词，对，然后这个就合成的，这个看起来假。 他是艺术家还是生物学家？ 他说他是忽略博士， 哈哈哈哈哈， 对，他弄出来就是对，他是没有这起啊，我因为我曾经辟谣过，你知道吗？就是网上他在华语社区的那个网络上，其实造谣了很长一段时间，然后我就为了要辟谣，我把它整理出来，因为很多人相信， 不是有那个真好像，就是把它送到东京。我觉得真的好玩， 对， 很多人相信 吗？对，这里应该很蛮有可能的。然后呢，对，这个就是这样，就是他其实都他完全，你看他每一个系统，不管是他拍照的方式啊，还是说他布置实验室的方式，他全部都是在全，他说再现一个我们主流媒体知道的科学家的他的铺陈结构啊。对，你看连这个杂志，就是我们都知道科学杂志就长这样。如果把它弄得很潮，它就不是科学杂志了。然后它就是有这样一个大标题，然后上面有一个看像。 它这个网站还有一个。 它这个网站你可能要搜索，因为 Nature 应该很不高兴，碰到它。 对。它这个东西好像是我们把现在关掉了，但是你们搜索它应该都会连到我的地方去。对。然后这个就很有趣，它就每一个全部，而且它真的就是新科学报告，就像每一个像 Discovery 啊。然后对啊，然后就是这样子，就是他就全部在挑衅所有的科学主流媒体。 对，他就是这样，每一个都是，而且他都拍这样，他故意把自己拍像黑帮老大，然后还做很多头像在所谓的亚马逊当地到处贴，就是有点造神啦，就是。然后他整个等于说他把他整个所谓我们对于现在普及科学的那个大众的诠释方式全部都罗列在我们面前，就是他会有这样的架构，然后我们看到这些这样的铺陈的或是说故事方法，我们就会相信这一块科学是存在的。其实这个东西是很有意思，就我自己长期本身也都在研究这一块，然后他的网站是这样啊。就这样，它网站的开头是这样，但现在的网站已经消失了，就变得有点可惜，好像消失应该有一年了，但它运作了一年多，我都有 follow， 因为我刚才是网友，就会 follow 它，因为我说哦，对，博士你说的对，就跟大家说教授我说的对一样，我都有附和他，然后就这样，然后他官方的理由很有趣，就是他可能不想做这计划，因为他可能有很多困扰，然后他最后就说，就写了一个长篇大信，然后是。有点是在牢骚，就说他都说他很认真在做这个研究报告，只是大家都说他在唬人，他都说他不想要这样子，他被误会，他很不喜欢，就他就宽反。可是这是一个任性的结局，这样这很有意思。对，看起来好像是一个听笑的科学家，但实际上他是很认真的在做这个事情。可是我有讲，就是说当你很认真的用你用很认真的，就是大家所谓主流的那个。科学研究方法，然后在处理一个荒唐的事情的时候，它是会不会变成真的啊？对，它有时候在辩证这个事情，而它辩证这个事情不是它的最终目的嘛？因为它整个就是在检视那个所谓的生物研究的那个系统，它的这样的组织到底是不是真的存在，或是它的权威性是不是这样子就能存在？对。然后呢？好，另外一个。好，下面那个范例就是我刚刚讲那个外星人的范例，然后这个是一个葡萄牙的虚构的书写计划，然后呢这个计划因为它是葡萄牙，我本身有点不是很好理解，对，但这个可能之前也有朋友听过，对，然后呢这个故事是很有点有趣，因为也是一个布洛克写的，然后这个计划它跟刚刚的那个涉及的那个权威结构知识的权威结构有点不一样。它这个东西呢，它其实它处理的就是我们对阴谋论的那个陌生的那一块。它这个报告呢，档案总共大概二三十篇吧。可是呢，它里面很有趣的是，它全部的呈现的手法，全部都是一个所谓的国家档案的报告方式，就是它跟一个所谓的内部干员然后对话。然后把它变成一个档案的形式，所以呢，它里面就每天就说，因为它首先是跟国家单位提报，就是像因为美国可能就一直谣传美国那边可能有这样子的，就是隐匿性的组织专门在处理外星人问题，就类似这样子。它的那个动机初期是在建构在这个上面，而它这个东西还是有点有趣说，它制造了一个就等于它挑战的是另外一个跟刚刚的呼勒博士不一样，呼勒博士他处理的是等于是那个科学的研究结构跟方法，它被处理的部分，然后这个东西它挑战是一个国家的那个机制，对，然后呢它里面就说他有一天他在好像他叫后院还是哪里，反正他就抓了一个外星人啊，就他开始一般抓外星人不是就惊到啊，或者是报警啊，冲上去。而他不是，他在他家养起的这个外星人养起来了，他在他家开的就是一个地下室。这今天我们也不会放他的 video， 但有兴趣的人可以私下跟我要。因为呢，这个 video 总共有一系列大概五六支，他每天就是这个是很特别的，就是他放一个监视器，然后拍那个。就是拍他家的地下室，然后他把这个外星人养在下面，养在下面，像小孩这样照顾的养在下面。他不是，他也不是在养动物，养什么？因为他每天会跟他对话。所以呢，这个计划有点不跟其他计划不一样，是他有很长一段记录是那个外星人发出的声音，就是外星人发一直在跟他对话，但是那个是听不懂的内容，就是发出很像婴儿叫声什么，然后就是他有这个录音档，然后把这个录音档放在网络上这样，但他整个计划就这样，我们看一下， 对，他的计划就这样。但是呢，他这个计划进行到中途中，因为他前面我们都知道，他前面放了一些外星人的 video 什么，然后我们一看就，我们有学一点动画背景，一看就，哇，这外星人做真烂，像 3D 乱捏的，这样很烂这样。可是他后面做了一系列，后面做了一些事情把它补回来，就是这个这一系列照片的公布，就是呢，他拍一个像工厂的，当然这是假的。就是一个像工厂一样的那个，然后那个工厂在做的是那个，就是等于在修复这个外星人坠毁的那个飞碟啊，他在修复它，然后有问外星人，这看就很假、啊。对，可是他这个有趣的是说，他翻拍了另外一个媒体。如果今天我只是单单近拍那个外星人，你可能不会觉得他值得可信。对，但是他却用翻拍方式，他翻拍现场的那个，就是现场可能那个有别的电脑或是别的显示器在监测这个外星人，然后他再翻拍这个显示器，他隔了一层媒体来讨论这个事情，对，所以就变得，就他又变，他这个也不是直接就把他拍的那个照片嘛，他还翻拍了电脑，然后他的电脑档案，所以等于是说他有一个档案处理的过程，然后他就用了这个方法跟这个技巧，然后他把后面我们大家不相信的那一块就用这个方法把它补齐，这样，对，这是这个计划的其中一个点。但因为后来他当然有就是跳出来承认说他因为他是在实验一种就是超写实的写作计划。然后相信他的网民就崩溃这样，因为后来对，因为他而且他公布这件事的时候，他也不是随便在网上公布，他写了一个报纸稿，就是有个他假装他虚构了一个记者，然后采访他自己，采访他自己，然后他就用就是这个就是自我辩证的方式，然后把他的计划整个全盘说出来的。但是写了，因为是葡萄牙，我自己是透过翻译软体看，但你可以看出来这个人的那个所谓他对于网络运作的那个政治结构非常的清楚，所以他那个计划也是长达两三年，然后他就知道什么时段在露出什么讯息，然后用这样的方式去推动，然后让很多人就进来。可是他们的目的都不是为了要骗人，他们都是为了当时他们就觉得对于某一些关于不管是监控系统啊、国家系统或什么，他们有一些存疑，然后他们用了这样的方式，他们不是用直接像刚刚前面那个骇客那种那么直接的破坏性方式，或是直观式的方式，他们是用一个转弯，然后又再创造方式，然后再处理这些问题，然后让大家凸显这个问题的重要性。然后刚刚讲到另外一个外星人例子，就是这个是最近比较有名的，因为它纪录片可能要发行的。对，这呢，这是一个，我们看一下，对，我们看一下这个呢，这个是一个算是医生吧？哎，这个毛二兄那时候。就是他其实是在研究飞碟跟外星人的结构里面很恶名昭彰的一个人啊。嗯，然后 我知道，就是你去年讲那一些，我也不知道他是。 对，然后他呢，他其实是蛮恶名昭彰，就在网络上 Google 他就知道他。然后最近，然后呢，就是这个计划其实他不算计划，因为他就是拍一个纪录片，然后这个纪录片呢就是在揭露这个18寸的外星人，就是18寸。18寸的外星人，他的一些秘密。然后呢，这个东西有点有趣，就是说他应该是啊，他现在这个影片现在好像有翻译成中文版，就是什么天狼星什么鬼的，对。然后他有中文版，但他里面就是他其实里面就是整个都在讲说这个外星人，然后他的 DNA 解析过程，然后什么什么有的没的这样，然后就整个非常扎实的铺陈完，就是一个很像探索频道拍的那个解密的科学影片，就这样，它的结构是这样。可是实际上呢，它整个结论，它就是要推崇，就是说，就是有外星人存在，它就只要推崇这件事。但是问题要天狼星，就当然跟那种科学宗教有点关系嘛，所以他故意用这样的方式。但是实际上呢，这个人会被争议的就是他的医生身份，就他的科学家身份。他呢，他创了很多这样的理论，但是呢，他拍了很多这样子的故事的结构。实际上呢，如果是一般人，我们只是讲，假设是我拍，可能没有人相信，因为他想问你谁啊？那这是小屁孩在干嘛？就很多人会不相信。可是呢，因为他的身份就很特别，因为他是一个医生，而且他在他所属的医学环境里面有些许的那个 就是小小的地位，对。但当然后来他因为做了这些事有受到一些质疑啊，可是他在当时的时候他曾经就大概从不知道几零年代开始就一直在做这个事，然后就很多人就有很成立应该说就形成一批支持者，然后那些支持者就很支持他做这些事，所以也是因为这样筹资去拍了这样的纪录片，对。可是呢初期我看到这个雕塑的时候，我们真的学艺术背景就觉得它是雕塑，而且它是一个就是是可能用木头啊什么檀香啊，反正各种的这样雕塑，因为像泰国有这样的传，就是有这样子的庙在供奉类似这种东西，就微型的人形生物。可是那个微型人形生物是什么呢？就是水果的果核，有些果核就长得像人，然后像一个修行的道者，然后就很久啊，休息很久，然后变干了，然后干湿啊，小小一个。然后泰国人专门在供奉这个，就是所谓的植物精灵，这样，然后把它供奉，然后真的很像，真的很像人，因为它的姿态啊什么。可是那其实就是一种那个心理学叫什么？不是看到火星就看到看起来很像人，就那种那个心理学，我有个名字我忘记了。对，它就是我们人类会看到所有的形态，我们都认为它跟人有关，它就是一个心理映射，所以这是比较很能理解的状态。所以呢，就是有一些地方的民族就是在公共上的东西，然后这个人其实也是。可是呢，这个东西、这个计划、这个偶不是他随便拿来的，这个其实在更早，就是1990年，不知道哪一年之后，其实有一个。就是考古学家他们在挖哪一块的那个文明的时候挖到这个东西，所以它不是雕刻的，你知道吗？它是真的被挖出来。我是后来找到一个原始纪录片，我才知道有这个报道。然后但是这个报道很快就没了，因为那时候的人不相信这个事情，然后很快就被盖下来。可是呢，所以他这个医生他就为了要证明这件事情，他把这个他要到这个原来的这个所谓的小标本，然后他去做很多科学分析，所以那个影片就是在里面说抽取它的成分，然后再做生物分析，然后分析出来说它这个生物成分有很多是人的成分，但有一些是不明物质，就这样子。可是实际上很多科学家都认为啦，这个应该是一个小胚胎啦，然后就是某种程度把它变成这样子僵化的状态，这样。对，是因为这样。可是我说他因为这样子的结构，他用他的那个科学家身份，他梳理了一个他自己系统的另外一种科学路派，然后用这样的方式就是存在在整个结构上，这样。对，这是我们刚刚整个梳理下来关于那个文化建构这个方式的其中的范例。对，然后我要留，因为我想留一些时间跟现场的朋友讨论一下。我怕时间不够，我想说先介绍到这边，因为我后面是还有一些，哦，对，他有拍一个照片。我后面是还有一些关于文化联邦啊，或是中国那边爆发行为，但这个就是有机会再分享。我想说今天讲聊到这边，从这样子前面就是关于匿名行动，还有。网络骇客，然后跟文化资讯社会的建构上，整个这样子谈下来，看大家有没有其他的事情，是不是心得啊，可以跟我分享的。对，然后 这医生科学家为什么不去写科幻小说啊？ 他这很有意思的， 不是假的吗？ 没有，我跟你讲，他是一个科普作家，他写了很多科普的书，但是呢，就是这就跟那个什么江龙晃，就是。 江广荣， 对，就是他呢，他也写了很多这样的书，就是他，可是他的他又没有他的那个理论又没有帅气到烂就干，这个科学家很赞，他就是写了一堆科普书，然后半吊子，然后没有受讨论，所以后来呢，他后来用了这个方式之后，变得很多人都讨论他，我认为啊， 很有爆点， 对，因为他的书真的不怎么好看。 因为有臭名，是就是这个制造一个臭名之后，使他的书变得有名。 这个应该对算是，但他书写都真的，他前半段就是被世人讨论的，其实他现在出了很多就是科普的书，但是那个科普的书都被列为不是那么重要的书，可有可无啦。对，这很有趣，就是我有机会看一下这个资料，就差不多是这样。对，好。 然后其他朋友那有没有什么可以什么要交流分享的？对于今天的这个资讯社会的讨论，好吗？ 那个郭乐博士，他这样搞一年，他是他的经费来源吗？ 这个经费来源，我认为它跟另外一个我今天没介绍的艺术家应该有点像。有一个艺术家我上次好像介绍过，就是一个鸟人计划的，记得吗？鸟做鸟就是鸟人飞行器计划那个，对对对，就是他们因为这个乌勒博士他后来都没有公布他真实身份，可是像那个鸟人的艺术家，他本身就是一个因为英国蛮知名的 MV 导演，对，我认为他们本人一定有职。有他本人的职业啦，对，他可能，因为他可能不会像我这样就是死小孩会饿死这样，他应该是有一个正当的职业，对，然后他才去做这样子的，因为他那个布置啊什么那个都是真的是拍电影的系统了，对，然后我也没有在其他的各大艺术的展演看过他的这个人的名号跟他的计划，所以我那时候就一开始就很怀疑他到底是为什么目的做这个事情，所以才去 follow 他，跟就想说他应该还是有一些别的，因为这个作为有别的实质效益啊，只是说他收得很好，就他很快就收起来，他也没有透露出他到底在这个东西里面获得什么。就是因为如果有些人可能马上说啊，他可能借由这个行动，他赚了很多宣传费，然后他在被发现这些之前，他就收起来了，所以别人就变成这就是传说嘛，大家就哇，就更想讨论他，然后就对他更有趣这样，所以他整个主体消失之后，大家更讨论他，对啊，这是我侧面对他的了解这样。然后大家可以去找，其实这个有百度百科有乌勒的词条，然后是有人偷我的，就是我因为我是第一个对他做解释的，后来我写的文章被创成词条，对，就我对他辟了谣啦，然后他这样之前在中国大陆的网站上面造成很大的谣言，然后我对他辟了谣，然后辟谣的过程里面就有很多人把我写的东西整理成一个条目这样，所以我那时候看到我自己觉得这个也蛮有趣的。对，然后这个条目整理完之后，又变成维基百科，又把百度的翻过去。所以我那时候看到，这不是我的口气吗？就是我写的内容全部都是这样。然后一开始看到会有点惊讶，因为是我，虽然说我百度有很多条目是我虚构的，就是我也用过那个就是供你的是假的方式，因为百度百科跟维基百科不一样，它没有那么复杂的审核机制，所以我当初为了要讨论一些议题，但是。为了让它合理，我其实制造了上就是大概有100多个假 ID， 然后来制造假的就是条目供写这样。我有做过这样的事情，我也做过刚刚那些例子，我也做过，所以我大概会有点了解。然后就是也是这样，就可能创了个条目，这个条目没有人讨论，但是呢，如果我自己一个人写，人家容易笑，可是就是没有信不立。然后我那时候就制造假一个条目，下面有20-30个人共写，然后那个东西就变得是一个真实的事情这样。对，那是网络蛮特殊的一个群众结构，我们就用那个方式。所以对，可是我刚刚讲的是说，因为我呼乐博士这个东西在中文系统没有人定义，我是自我定义它，就我定义它的过程被人家又拿去定义一次，所以那时候我看到的时候是有点，就这个知识的转换的结构让我觉得有点有趣的、啊，对。 好、嗯，第一个问题是，那像乌勒博士说，就是他可能收益的部分，他见好就收，那你可不可以举就是获利很多的例子？然后第二个问题是你刚刚说啊 ，FID 你做那个之后，你们还在做其他的事吗？因为还蛮有趣的。然后第三个问题是，就我今天第一次来，然后不知道在哪边可以看到。就是你的东西， 嗯，人获利很多的，获利很多，有点难举例耶，我想一下， 那个罗斯威尔的假六个故事， 罗斯威尔， 那里面有很多假的，他不一定买一些什么，但是也不知道是什么是真的， 对。那个应该就算是获利蛮多的，罗斯威尔的事件，对，那支 video 大家知道吗？因为你们有人看过全部吗？ 很多 人。很吗？ 那个都看内容很多。 对啊，他怎么混？他本身其实呢，因为那个故事是这么来的啦。如果是在我们，就是我不知道你们普遍上怎么了解，但我这边的听到的就是他本身他们当时就有点像明星片上，他们制作道具，然后他把一些他们听闻说成美国的政府阴谋里面可能有这个存在，然后把它再现，用这样方式，所以他就做了，就像他其实跟福勒伯顿的结构很像，他用了这样的方式拍了一个纪录片，就是假的科学家、实验者，然后还有医生，然后在那边结果，用这样的方式。然后他获利的其实有没有真正获利到这个问题，像这个跟刚刚那个大姐问的富勒博士其实是一样的，获利是不是直接投射到创作者本身，那是一个问号。就是像那个罗斯威尔拍摄的那几个人呢，他们为了藏这个秘密藏很久嘛，因为听说他们那个可能那一阵子有把那个版权卖出去，就在前面40多年前的时候，在就是前面那几年在推行的，对，那时候那个消息曝露的时候，然后在前面那几年就是有一些所谓的媒体采访什么，这个短期内的效益它是有收到反馈的，但实际上后面那些热议出去蔓延的那些热效益，他们就变得已经是就跟黄色小鸭一样啊，其实那个艺术家可能他本身没有获利那么多，但复制他的那些人就越来越大。可是等于说我们整个这样纵观来看的话，他是一个热效力的发散者，然后他看起来像他里面最大，然后获得最，但是其实不见得。对，这个其实就是我们刚刚说的那个，就现在特殊的那个网络结构会造成的状态。对，然后这可能没有办法回答到你，因为要说这种例子太多了。对，如果你有兴趣，可以等一下，我不能加我 Facebook， 之后可以加我 Facebook， 就是因为我现在是官版的状态，就是我会定期都会介绍一些类似这样子的案例，就是应该会介绍一个比保洁还多了，就类似这么多的这样的案例。对，然后第二个问题是 RFID 那个东西，其实这个东西，你说还会不会有后续？我们这种计划还会后续，但是 RFID 这个计划有可能暂时不会有。对，因为这个计划已经做了很多年，之前很多年前在做的。然后呢，当然那是对当时的那个系统的一个检讨。然后因为会终止，也是因为我们被告嘛，就上法庭，然后真的被刑事局都告了这样。然后那个刑事局小队长还在电梯里面偷偷我们说，哎，这之前那都怎么干的？那我们说不是啊，不是啊，就是装死。可是我是说，那个之所以不会再继续，是因为我们已经过了要觉得要用这种刚刚说的那个就是所谓反系统的方式来做就抵制的行为的这种计划，我们已经过那种运作时段了，因为我们现在走路。希望是走入到新的阶段，就像我刚刚讲那个，我们因为可能未来的那个网络的系统的运作，它不是在必须需要跟现实对立，它有可能是用来做一个不同文化建构的一个模式存在。因为现在就是等于说从危机解密开始啊，就是政治结构已经会被改变，就是所谓的政党政治什么那些可能会被改变。所以呢，因为这样子的最后，所以我们也觉得没有必要再处理这样子的系统。对，目前是这样回答。 他去哪里看？他还有第三个问题。 去哪里看？你要看的是我个人还是我们刚刚那个计划？ 你个人的东西。 我个人。 我自己都忘怎么定义。相关的东西啊， 你的研究啊，创作啊，等等。 你要研究的话，你可以上那个百度贴吧，我有上个贴吧。然后你可以上一个，就是你可以上这个空中自体工艺宣言，因为这个是讨论比较多科技艺术。然后你可以在里面找到我其他两个贴吧的连接，这边就有。哎，这个没有，这个，哎，我忘记叫做就是我。 对，就是这边可以找到我这是这我三个地方是的，就是空中是移动月跟未确认生物，还有刚刚的这个，还有这个就是神秘动物学的英文，对，跟未确认生物其实是差不多。然后刚刚讨论的研究都可以在上面看到，就是我刚刚那两个是有比较系统性的，但因为未确认生物是很乱，因为它已经五万多人，所以你们进去可能会吓到，因为它就是一个乱，就是乱中有序，就是乡民文化是这样。对，然后如果你要看那个我刚刚说的那个 FID 计划，你可以搜索软抗争这三个字，就是或是台新艺术奖第八届，它有整个完整的纪录片。对，可以看软抗争，软就是很软的那个软。 今天他是中国的， 是。 那我们到底有在 什么？台湾？你说台湾？ 我们这边有没有？ 我们这边的话，我自己未来可能会有个网站，但是是不会是很偏门啊，偏门。 那为什么要放在那边？ 没有，因为它不是说我放在百度那边，是因为呢，我曾经做过很多次，就是不同面向那个可能潮流文化也好，或是一些电影的，就是中国动漫的版。然后对，就是那时候是好玩啊，因为你喜欢讨论这个话题，可是台湾没有这样社群，台湾有可能就 PTT， 可是 PTT 它很其实是有一些封闭，就是应该不能说封闭，它就是它的使用界面是还是有一些没有那么开放性。这么讲，然后后来我就去，因为可能那边有人在讨论比较多人，然后就去。然后后来去了之后，开始发现，哎，他们很多人在讨论就是百度贴吧嘛，大概四五年前，所以我就申请，我就用了。然后用了之后发现还蛮好，因为它就是一个非常开放性的系统，就是你只要注册账号，你甚至像我们现在，我们因为其实很多论坛又是 Facebook 也好，就你一定要申请他们的账号，你才能浏览。然后它是任何人，任何只要有网络人都可以浏览，但是你要留言，当然就是你要申请的账号。可是其实它在更早初期的时候，它是可以匿名留言的，它也是有这个路径走过，就匿名，但是它会显示你的 IP， 就这样。然后你可以任何输入就任何的那个，所以它是因为它系统很开放。然后我觉得这种系统开放是我那时候想要进行的一个交流方式。 这种情况 我们这边好像没有，其实。 什么？ 他说这种那么开放性的， 我们有一个非常次文化，只有宅中之宅，最酸的、最腐的才会进去的网站，叫做 K 岛。 哦， 那个我从来没有习惯过那边，只有每次摄取到东西会进去那里。那个如果说大家看一下全匿名发言的那种 fashion 啊。去可以去那边体验一下，那我不保证会发生什么事情。 我们台湾有社区的很多少，这种面向 的。神秘生物吗？ 就跟他们刚刚说的那些神秘生物的话，倒是没有啊。刘宝杰讲这个。没有，我是觉得，因为它比较特别，是说，当然它的那个结构吧，这个结构我今天因为大家有兴趣，可以稍微讲一下。时间到了，因为他们今天好像五点半之后有别的活动，所以我们要赶快结束。对，就是它这个结构是 OSF， 它因为所有很多人的很多的论坛其实都会有版主这个东西，但它不大一样，是因为它会有大吧主，大吧主呢就整个版是。不，你创的版不见得你就是能当吧主，就跟这个国家是我创的，那我不是总统一样。这个其实是他们，所以这个等于说这个网络结构会造就这个政治体制。他们就是会每一个，就像我们如果不看 Facebook 的系统也不是台湾的啊，它就是国外的嘛。然后我们只是沿用他们那个东西，所以我们其实是消费者，我们是 Facebook 的消费者，我们并不是他的政权拥有者，你懂我意思吗？但是这像这种就不大一样，是。对，像这个版是我创的，然后我也是申请了半年才当上吧主。对，可是呢，这个吧它有个选举制度，就是大家可以看一下。对，我们像比方它有选举制度，这个吧比较简单嘛，但是比较复杂吧，就那个，就是我另外五万多人吧，就小。 到十个， 嗯， 然后小巴组是我选的，但是大巴组是就是网民投票出来的，所以它会有一个领土的概念，跟国家一样。然后呢，这就会很有趣，因为就像它在运作的过程，比方我在文明这个地方，我们在台湾的人的眼里都会说啊，你就是版主，然后我就偶尔丢一些问题，然后大家让大家讨论。但是因为这种网络构成政治结构，它就会变成说网民看到上面有个巴主嘛，他们会一直用政治攻击要把它拿下来。所以这个其实是在台湾很不会看到的系统。 还是有了 ，PPT 上有发生过，但是不是像这边每天发生？ 对，他每天我每天都会有人攻击，就是要把巴主拉下来，然后你问他原因，没有别人，就跟我们在反政府一样。其实对，就是摇旗呐喊，然后大家就会把他拉下来。所以这个是这些等于是这样的那个文化系统，然后才会有这样子的结构出现。然后他这个也跟那个一般的刚刚说那些，不管是双业啊或四业都一样，就是它也是每一个，就是你不同的讨论组就是会有个版，然后可能有明星啊，有什么什么，然后所以它等于是说，它是所有是靠文化串联出来的一个网络社会啦，应该这么讲。所以它里面未来会推行，就是说未来呢会有不同，假设我喜欢神秘动物，它就是一个文化，然后有人喜欢韩国明星，它就是一个文化，然后这样串联出来的一个网络的文化社会呢，它到时候就会，因为每个人都有独立的领土嘛，然后到时候就这些靠文化串联起来的，它就是一个联邦的结构。就是其实现在网络是发生这样的事情，就跟我们一般在用 Facebook 在上网啊，然后做人际交际的，它的那种就是我们用 Facebook 其实在做的事情还是在跟我们传统社会做的事情一样，它知道这件事情。对，就是其实我们还是用这样的基础社交的方式，只是说平台可能有一些改变，还有它的运作模式。但是呢，像这样的系统化，它实际上就是会跟传统的那个社交的运作模式会有点不大一样。对，好，因为可能要收工了，就后面就是他们5:30要进场。我会放啊，我会放是已经是很后期，就是今年我才开始做这件事情。就是因为很多台湾网民跟我反映说他们不熟悉这个中国系统，所以我才做一个中介，就是我会把我贴的内容，然后做一个另外一个用 Facebook 它适合的浏览方式的呈现方式，这样做一个连结啊。对，不会说让网民进去，然后看到这么大后，好像资讯网这种后台，然后不知道怎么那个，因为这个很阳春的这种，其实它的新版不是那么阳春嘛，新版的话，但是就是它也是这样，就网站然后一个条目一个条目，但是我刚刚那个弄的那个就是比较宅的人会用的那个系统，就我会把它弄成就它全部就是那样，就是一个像我们 PTT 那种很阳春的结构这样。对， 还好习惯 BBS 以后那个都不算什么， 因为我自己很习惯，但是很多人反映说他进去觉得很花这样。 台湾也有01这一种，也有01，然后什么超频者天堂这一种那个。没有像他们这么那个，但是01也有很多乱七八糟的讨论，不是说只有那个大家在上面打屁而已。 还可以再问 问题， 到5:30，我再那个我觉得哈，那个应该说这几个故事都非常有趣，而且我觉得这个故事为什么不能放入我们教科书？为什么只能在私下这小群来讨论？我觉得他应该是。应该放在所谓的科学教科书里面，就算是我觉得高中生、大学生都能写，因为他其实就是我讲到这个，其实我们现在可以讲到这个怎么写哈，我觉得他其实所有这些故事都在晃动我们今天所谓的主流的知识系统，其实你就是在晃动，那每一个都又有破绽。哦，那像刚刚那个在亚马逊，他的亚马逊，你看他用 Nature 什么，他就其实他在故事中，你看你们的权威是怎么建立的？大部分的权威都不是说你自己去实验室里验证，你都不是，你是听一些这个 Nature 一个 paper 出来，啊，你就觉得我们这边就说，哎，这个你知道吗？他可以一年可以有个学者拿到那个 Nature 的那个做 了不起 的话，给多少50万还是几百万以上的奖金哦，或者所谓5,500亿就是这样花掉的。好，你可以想象说，这个背后你的好那个讽刺的事情是很多。然后就是你其实大部分人都是在看那个名声哈，所以我们的科学研究变成所谓其实是变成一种以那个 空洞的东西取向，其实那个非常讽刺台湾一些。所以我来刚刚讲，那以前在美国就曾经用很多这样的例子，有一个叫做 Alan Stoker 的物理学家，然后曾经写了一篇假论文。他但他假论文里面的每个东西都是引用这样引经据典，你只要引经据典够，大部分人都不会去查证，因为他根本没有能力去查证，所以那个编者被捕过、哦、然后最后是作者自己跳出来说哈哈哈，我是写一个假的，没想到你这个杂志都还收用我。那这件事情变成一个很轰动的例子，今天什么 SPS 啊，还有社会学的人都会去讨论那个例子。但我觉得刚刚那个老板他其实做他更做的更彻底、哦、他不用那种方式，但是无论怎样，其实都是在戳那个洞。那我现在就想要，如果这个只是永远都是一个宰中之宰的人在做而已，我觉得就其他没有长期的那个晃动力了。 这么讲好，就是像刚老师说那个，就是呼勒博士，他实际上他在网络上也是就像你在讨论，然后是因为像我，因为我本身有新媒体背景，所以我刻意把他的策略梳理成一个脉络。然后这个东西，因为我的理解就是这样，就是说他，因为他本来就是在把一些网络上我们肉眼看不到的事情，他把它就权力结构也好，他把它视觉化。然后我是用的是我把它视觉化，我把这个东西也用我的视觉化方法把它呈现，就像刚刚就可以很清楚的看出来。 嗯。 不然这些资料书籍它丢在网络上，其实我的网民都不会发现这事。我也是用我的策略把它梳理出来，所以我自己本身是在做这件事啊。但是那是我切入的角度，然后跟因为像有些艺术家他是用艺术的角度切入，那是他所有的方式。对， 我是没有，我很简单，因为我觉得说哈，重要的东西其实应该能够尽量去用去使用主流的资源更好。就是我刚刚已经讲了，就是说主流资源就是因为他已经在浪费掉，在做那些空洞的事情。那我们与其让他这样浪费，还不如说拿过来处理我们今天的事。那我刚刚想到就是很简单，用什么方法？你可以其实应该是可以提一些计划，让放入我就说科学传播哈啊，就算不是政府问题的话，那也许很多出版社，因为你把它收集成一个等于一个教材这样，那因为里面反省到什么？其实反省到什么事情？第一个，你什么时候是其实是你的验证体系是什么？啊，多少时候我们大部分都是看到名声，我们大部分都是做这样的。那我刚刚讲的最后一集开始讲的骇客那个啊，你知道那个有黑客他其实在那个有一个叫 Pirate 像德国有一个 Chaos Computer 什么之类的啊，因为我刚刚上网去查，其实他们那个骇客其实在国际上是很大的啊，后来有一个叫海盗党，但在德国曾经在几年在最近有点消声，已经到不消声，因为那学生说你20岁在学校还是可以，可是之前他曾经进入国会，我意思说他不如选球，意思他其实害客里面很重要，就是你不要来审我哈，你不要动不动啊，他觉得很多东西是应该智慧产权应该开放，而不是动不动就向人家收费，那就他就整片的大家的血就投票给他。那个害客怎么样？因为当然是个长主机啊，26岁的那个硕士班的那个而且是犹太裔的党主席，我的意思就是这个党忽然之间窜出来，然后我刚刚查一下，哎，他就在欧洲联盟，他常常去开那个全球的连线。那我的意思就是这些都是其实相当在，如果说在德国，我觉得他已经定期报纸绝对会报道，因为他们的诉求变成是很重要的公民的声音。哦，他就已经不是说宰在躲在后面，不是，他觉得他们诉诸一般的公民是认同他。因为它等于是我们这个整个那个用 internet 来控制整个体系里面的，他觉得说这个公民权他们要维护。那我现在意思就是说，其实这个怎么样哈？我们今天就刚刚讲，我觉得是很有潜力。那怎么样？其实我会觉得第一个，你做教育了哈，就是你看高中生读高中大学读一些很无聊的科目的东西，还不如去读这些东西。我就像刚刚咱做讨论，那是不是有跟办法说，哎，把它做成一个系统性的教材？对，而且最重要是它的形象哈，声音影像都非常的丰富，它不会死板，都变成一个文字类。这是我的一个提议。 不好意思，谢谢大家今天的参与。那也很开心，大家这几个月来对我们国王教授的支持，那他也其实也很辛苦这几个月来。然后，他也很乐于跟大家分享这些资讯，也欢迎大家一起，跟虎王教授继续保持联络这样。那希望大家可以给他一个掌声，谢谢。这一场是我们今年度的最后一场了。好， 应该有续集吧？我们观众对不对？ 我吗？我没有看。 你叫我忘教训。 我忘教授是一个一个奉献的案例。 等一下，那个就是他的。好好，谢谢。